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板红公安局指挥中心紧紧围绕公安部网络信息专家童雪彤，在进行一场超级水准的斗智斗勇的信息网络战。童雪彤通过重新设计攻击程序，向导致网络瘫痪的缅甸翡翠病毒发起攻击。几个较量中，童雪彤终于化解了外来病毒，使远程控制信息恢复了正常。但跟踪信息和网络跟踪记录丢失，造成了前期信息空白。 这让张贵刚有些恼火，因为这直接把他部署跟踪那辆载有红酸枝货车的计划打乱了。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还是高科技，竟然把我计划的跟踪目标给丢了。 张贵刚先冲着史西建说，又转向王建义分辨。 王主任，如果10分钟还没有结果，我想执行我第二套方案。 张贵刚说的第二套方案，是想乘飞机赶到重庆，亲自追击可疑人。其实，面临这种难以把控的局面，跟踪查处的这辆红酸枝毒品交易案跑了，那就像张贵刚发牢骚一样，无论是信息战还是传统侦查战，抓住毒贩破案才是重要的。但王建义毕竟是公安部的老缉毒侦查员，他更相信童雪彤的能力。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复杂的环境中，信息战愈加起到决定作用。 再等等。 王建义上前拍了拍张贵刚的肩膀，耐心地说， 童雪彤会有办法，你做好第二方案准备啊。 是。张贵刚的第二方案已经向王建义做了汇报，就是让跟踪一线的侦查员直接抓货车上的人，然后围捕接货地点和接货人。 发现了目标。 童雪彤紧盯着电脑反映在墙上的屏幕上，一组行进的货车在进入重庆市郊的立交桥后，又转向了相连的山沟，大家立即围了上去。史西建果断拿起保密电话， 马上接通重庆公安局。 话音未落，网络信号出现了干扰。童雪彤戴着耳机，边排除干扰边通话。 总部，总部，请连接 C 号卫星，独立监护定位。 这是童雪彤经过王建义批准制定的方案，排除其他干扰的网络攻击，由侦察卫星独立定位，实施寻找毒贩交易目标，再由多方缉毒警察出击。 王主任，网络再次受到攻击。 童雪彤焦急地报告， 对方在借用另一个不明的侦察卫星对我进行反跟踪干扰，这一招怎么那么熟悉啊？ 难道有 A 国信息网络在插手？ 王建义提醒童雪彤，让总部科技部门查找痕迹，找到证据。 等等。 童雪彤问身边协作的吴小芳， 板红公安局缉毒侦查员的手机芯片已经被对方复制，卫星定位在跟踪，都有谁在外面？帮我查找号码。 吴小芳迅速搜索，不断在电脑网络上显示一组手机号码，还不时地在往上出134667 1583513883。 这都是副队长狗亚雄、卢卫平的手机，最后一个是副市长陈冰义的号码。 史西健惊恐地说：“ 这是真的吗？太可怕了！” 我问你，公安局侦查员和内部人员的手机都是统一配的吗？王建义问。史西健还没有回答，张贵刚就抢先说：“ 都是自己购买的，有的还是在摊点买的。 手机混乱，看似简单的通信工具，其实如果被对方监控采集，不仅可以监控所在位置不差两米，而且还可以监听通话。你就是关机，只要芯片存在，同样可以监控监听，甚至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泄密，导致全局乃至相连的重要人物，包括市长。” 史西健听后说了句：“我们曾经听说过，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啊。” 我们的手机和其他通信设备已经被对方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并汇入了他们的反跟踪定位网络，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王建义转身大声命令特别助手：“总部信息处已经预防了这一手，陈志，把总部特别加密的20部手机拿来，交给史局长。”“ 明白。”“那我们局以前的手机呢？” 史西健问，有一种担心。“ 全部丢掉。” 王建义果断地说。童雪彤补充了一句，十分重要，令人震颤：“ 每部手机的芯片全部统一毁掉，不能留一点芯片残留。” 史西健一听，转身对陈传来交代：“ 马上执行，收集公安局所有旧手机，包括我的，统一交技术科严格按照保密程序，彻底毁掉芯片。”“ 明白，马上执行。” 史西健又对张贵刚说：“你用保密手机务必通知卢伟平和狗亚雄，还有一些在一线的秘密人员，暂停现有手机，更换加密手机。”“ 我明白。” 张贵刚要走，又被王建义叫住：“特别是卢伟平跟踪的那辆货车，手机马上处理掉，芯片来不及毁掉，把手机抛到长江里好了。”“ 我马上去办。” 张贵刚愈发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时，陈传来手里拿着一份化验报告走进来，靠近史西健和张贵刚：“ 狗牙熊身上的那鸽子羽毛化验提取数据出来了。” 史西健看了看，递给张贵刚说：“两只不同鸽子的 DNA， 不是你看到的那只新鸽。”张贵刚仔细看着技术科那份化验报告，对比一组组数据：“ 哎呀，是有差距啊，我还是怀疑那只新鸽，到底谁是内奸呢？”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查内奸对于王建义来说非常重要，他更清楚泄密可通过多种渠道，有的是网络、手机、电话以及无意中的讲话，但真正可怕的是泄密的人， 隐藏在公安内部的人，查内奸也是王建义的强项。在公安内部或在外围社会中的人，他都会有一套侦探方法。眼前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那辆货车和隐蔽在重庆接应的毒犯。王建义对史希建说，我跟你说的那两个人要留心眼儿，这次行动只限你和张贵刚之内的配合。明白，我们已经做好了紧急应对方案，只等你下命令。我做好了全部准备。张贵刚整理衣服报告。突然，童雪彤操作网络监控，发现了一个黑客反射攻击程序，并且正在扩大形成。 王主任，有麻烦。 童雪彤边操作边报告，下一句话他还没来得及说，便熟练地解码排除。两只眼睛盯着黑客，像蜘蛛似的在变化爬行，搅乱着正常跟踪。遭到了黑客攻击，王建义上前紧张地说，到了什么程度？ 太危险了，如果我发现的晚，不采取强攻拆卸的方式，蜘蛛黑客攻击就会使我们整个指挥监控系统死机。对手怎么这么厉害？其手段和程序有点熟悉啊。 能查出这只黑蜘蛛吗？王建义追问。童雪彤没吭声，连续在键盘上敲出一组他在美国信息网络程序设计大赛使用的密码 ,08155600-BBQ.3W。随后黑蜘蛛跳跃了一下，闪出一个网时空间，又消失了。吴小芳，马上启动内部网络系统，在我发起攻击时立即做好备份。 明白。 指挥中心的监控屏幕在一片黑屏之后，大家屏住了呼吸，在等待信息站的较量。王建义对身边的史希建说，每一秒钟都会给贩毒分子提供机会。看来我们低估了缅甸大毒枭啊，史希建说。这时技术科通过秘密内线途径收到了一份重要情报，科长方华光拿着一份密报递给史希建，小声说， 三分钟前内线发来的绝密情报。 史希建看后意识到是军哥帮毒枭在亲自指挥，转身又交给了王建义。史希建在此前一直还以为是瓦邦手下的马仔所为。 军哥帮，是军哥帮。 王建义大步走到童雪彤身边提醒道， 军哥帮，锁定军哥帮所有秘密网络进出信息端。 王建义话音未落，童雪彤果断敲出一个密码，快速回键。他所编排的天空一号卫星信息捕捉程序启动，立刻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含量。童雪彤便大声说了句， 抓住了，是他，是他，对手一定是奴梅。 奴梅？ 王建义好奇地反问， 你认识？ 史希建和张贵刚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位网络信息站的高手，等待童雪彤的回答。这时陈传来大步走进来，像有什么重要事向史希建报告，被史希建用手制止，直接说， 两分钟后再进来。 童雪彤低头在操盘上用右手食指敲完最后一个 W， 回过头来非常冷静地说， 认识。奴梅，2015年度在美国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及监控程序设计比赛，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是英国帝国理工的博士同学，同时于约翰逊伯格。 第一名就是他？ 王建义有些不解。 而且都是一个导师教出来的。 这不奇怪。 童雪彤话锋一转， 关键是奴梅很聪明，在参加美国大赛的前一天，趁我上厕所的五分钟偷看了我电脑里的一个设计符号。他就是在比赛的同一时间率先了五秒钟防住了我设计的天空零号程序。 史希建摇头说，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一个干间谍的信息天才啊。 不管道德不道德，战场就是生与死啊。 王建义思考着， 我明白了，你的这个同学对手一定被军哥帮高价收买了。 不仅仅是这些吧，我了解他，也许另有隐情。奴梅在美国哈佛大学还受过专门训练，不仅是商业网络，应该还有军方网络程序。接下来我有办法。 这时经史西舰允许，陈传来进来报告。 史局长，8分钟前传来信息， 狗亚雄在蓝长镇口遭遇不明身份人的攻击。 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史西舰问。 蓝仓江1098。 王建义追问， 他在执行什么任务？ 史西舰摇头，转向张贵刚，带着不满问， 又是你安排的？ 不是啊，他有单独执行任务的权利。 张贵刚回答。 传来，3号检查站离那么近，立即通知姚成义站长带人接应。 明白。 史西舰走进陈传来，小声交代， 不要惊动当地群众，以便装行动，去吧。 陈传来刚走，吴小芳在操作中突然发现了那辆可疑的货车，便对童雪彤说， 目标出现，锁定方位坐标。 童雪彤说着启动了立体应急网络，吱吱的响起过后，吴小芳边敲定边报告， 重庆长江东岸0836方位锁定。 好，继续搜索相连的接应点。 王建义走进童雪彤下令， 童雪彤，全靠你配合，我决定让张队长执行第二套方案，启动直升机与重庆地面行动。 让飞行龙一起和张贵刚去执行吧。 史西舰提示， 王主任你定。 王建义原地走动了几步，他停下了脚步，顺手把史西舰和张贵刚叫到身边，带着一种犹疑的情绪小声说， 这次行动范围越小越好，你我分头把控指挥。张贵刚什么都干过，有超强的个人作战能力，让他单独行动吧。 我同意王主任的决定。 张贵刚说，局里的内奸还没查清，你们直接对我下达命令。 好，就这么定了，况且有童雪彤立体监控，会与你紧密配合的。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童雪彤走过来，拿出一个微型纽扣摄像传感器，装在张贵刚的衣领里，随后又从他加密的盒子里取出一个比指甲还小的芯片，用一把小刀把张贵刚的皮带内扣切开，装入了芯片，再用微胶固定。此时此刻，张贵刚完全站在一个封闭的小屋里，童雪彤从头到脚该装备的信息化元件和它对应的操控接收以及发射芯片全部安装到位。 张队长，我只说两句话，记住，行动你做主，目标方位你听我的。 童雪彤仍然一脸严肃， 行动你做主，目标方位你听我的。 张贵刚马上纠正， 行动我做主，目标方位我听你的。 王建义和史西舰走到张贵刚面前，互相看了一眼。王建义小声对史西舰说， 你下达命令吧。 史西舰盯着张贵刚，果断地下令， 开始行动。 一架直升机从板红一个半山的秘密机场起飞，在轰鸣声中，直升机盘旋而起， 沿着一条山脉的低空朝重庆方向飞去。在板红公安局指挥中心，童雪彤正与直升机对接，从张贵刚那里传回的信息和画面显示在一个大屏幕上。对于全国范围的缉毒行动，指挥中心设立在云南，所有一切行动和布控都由公安部派遣的专家主任王建义亲自指挥，云南板红公安局协助，重庆公安局缉毒警也按统一下达的指令配合行动。王建义盯着画面中的张贵刚，不时地看着手表，然后对身边的特别助理陈志说：“马上接通重庆局的冯卫国。”陈志立即通过技术科长方华光接通了加密电话，一部带有红色电话线的电话递到了王建义的手里。 卫国，我是总部王建义，行动开始，半小时后你们秘密配合行动，不要打草惊蛇，顺藤抓捕沿线毒贩团伙。 明白，王主任，我们已经做好了布控，全力配合。 王建义放下电话后，与靠近的另一侧史希建说：“ 这场收网之战，看来不仅仅是在重庆，而是童雪彤与他老同学奴梅之间的较量啊。” 史希建边看着屏幕接收到的信息图像，边说：“ 是啊，我在想，随着信息网络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缉毒战更具有秘密特点，泄密与金钱、权势等等多方诱惑，已经在悄然地打破固有的传统。现代信息化固然重要，可让我最难把控的是人呐。这些年人在发生变化，谁叛变，谁又投靠了谁，谁又在为谁卖命，把我们的缉毒情报又提供给了谁，这是我这个局长痛苦和反思的问题。这比打一场秘密缉毒战还要难呐。” 王建义不时地点头，他对这位战斗在云南一线的公安局长有了新的看法。他感触地说：“ 你说的也是我要提醒的，现在是高科技飞跃的时代，太空、卫星、信息网络已经走向了成熟，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监视定位，我们的缉毒手段和思路都要改变呐，更有作为寄予童雪彤这一代人。” 史希建观看着信息屏，显示出大货车进入重庆的一座山里，然后再也看不见了。 重庆和四川是云南毒品的第一贩卖接货点，如果不查处这些毒贩，会由此向全国多个省市流传秘密销售。 王建义接着说：“据总部信息情报处透露，缅甸军革帮在2年前曾秘密派遣过2名内线，去年仅有一个大的毒品交易在重庆民山，后来被追查过，1年了，没有消息。难道又出来了？”这时，童雪彤头戴袖珍卫星感应耳机，手里操作跟踪张贵刚乘坐的直升机画面，不时地向张贵刚发出信息指令：“ 动腰，动腰，你的左前方45度角5公里处的民山，货车目标消失，启动直升机近距离跟踪系统。 ”OK。 直升机从空中飞行，向着左前方降低飞行，随即盘旋在民山的边缘，朝一处山沟洼地飞去。重庆的山脉虽然不高，但相连的山山沟沟很多，有的外面看上去是山，转进里面又是一番景象。平地中有屏障与树林，犹如一个个天然的隐蔽之地。眼下，夕阳前的斜光照在山里，反射着一缕缕朦胧的光晕，渐渐升腾的山里雾霭，给地面的视觉造成了一定影响。 降低，绕过那片林子。 张贵刚手里握着枪，对飞行员陈新才说。陈新才是位老飞行员，在空军陆航长期执行侦察工作，飞过超低空跟踪，因此被公安部执行特殊任务时点将受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